其实这堂课是无论如何还是上不到《伤寒论》的正文的啊。那个，我想在上《伤寒论》的正文以前，因为我们一开始要上的是太阳篇嘛，那我们还是最好要认识一下足太阳膀胱经它在人体扮演的什么样的角色。虽然这不是《伤寒论》直接教我们开药的重点，但是呢，我自己的观点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读书的时候，如果先把这个太阳膀胱经这一块地图把它认得了，那将来我们在看到它看赵仲景开药的时候啊，其实会有多一些的领悟。比如说我们说足太阳膀胱经会从头走到眼睛旁边，所以针灸啊，针这个足太阳膀胱经的某些穴可以治疗眼睛的疾病，那你就会将来等到学到方剂的时候，可能同学就会比较能够理解说，哎，有一个汤叫做葛根黄芩黄连汤，它在张仲景的书里面是治疗这个热性的拉肚子的，可是呢，它在伤寒论之外呢，这个方其实是那种治什么眼睛肿痛的特效药，那你就知道说，哦，葛根这味药它沿着太阳经把黄芩黄连的药性拉过来，所以就可以消掉这个眼睛的发炎之类的啊。就是当我们先认识这个地图以后，对于学习药物还是有它的好处在，所以我想我们要先打一个底。那讲义的第七页的这个第一个图啊，这个图呢，同学知道一下它的存在以后，有些事情可以不要慌就可以了，因为是这样子啦。我们人体有很多部位啊，这个古时候的古书有一些称呼，那我们现在呢已经不太这样讲了，所以那如果同学给自己啊读古医书的时候看到他说什么这个经脉啊走哪里又走哪里，可能会有一点慌，所以呢我就想说先把这个东西让同学知道一下。比如说呢，这个大腿啊，大腿的这个外侧呢，它上面那个图就写着臂，然后呢大腿的内侧呢才叫做骨，或者是膝盖的后面叫做腘，或者是这个小腿的前面呢我们称之为胫啊，可是小腿的后面呢我们称之为踹啊，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些身体的部位，那这个在这图上面都有，所以呢不是要同学抄，只是说这个图留着，那将来如果有同学读到一些什么穴道循行啊，什么走哪里走哪里啊，就有一个印象，只是这样而已。那第七页讲义呢，他讲到足太阳膀胱经是怎么走的。那足太阳膀胱经怎么走啊？大概从我们的眼睛这里吧，哦，没有什么大概啦，就是吧，是我的心里面的大概。他从我们的眼睛这边开始走，然后呢，因为我们人体呢最中间这个是督脉。督脉的话是走在背上正中间，那任脉的话，督脉走到上牙龈嘛，任脉从舌头尖开始算，也是从正中间下去的，所以膀胱经不是正中间啊，它是在督脉旁边这样子上去，绕到后脑勺，然后呢绕到后脑勺之后呢，它就分成两条往下走，那外面这一条呢，在这个地方这个穴叫做至边穴，至边穴之后就一直下来到委中穴，然后下中间这一条啊，它在这个人的屁股后面这个地方啊，应该说后腰了，它有一个小有一个转弯下来一下再折上去，然后有什么上髎、次髎、中髎、下髎这些穴，然后再经过这个屁股内侧再下来，然后两条分成两条的膀胱经呢在委中这边汇合了再下来，然后经过人的这个脚踝下面从旁边走，最后呢走到人的小指脚的小指的外侧，那膀胱经是人体最长的一条经啊。那大陆的郝万山教授在教这个伤寒论的时候就有说，我们说太阳阳明少阳，他说古时候的人其实是拿阳气的这个含量在定义这些经脉三阳三阴的，就比如说太阳经就叫做三阳，就是有三份的阳气，然后呢它的这个 阳气的量最大，所以又叫做聚阳，巨大的阳。那阳明经的阳气就少一点，那少阳经就更少一点。那到了三阴经的话，那就更少，那太阴是比较多一点，然后少阴再少一点，到了厥阴几乎都没有气了啊，只剩下一个空房间。那这个，那怎么样来看待这个经呢？你想想看，我们人呢，本来说人的正面是阴，对不对？背面是阳。那照理说，我们就会觉得说，阳经不是应该走在背面，阴经走在正面？可是实际上呢，足太阳膀胱经就把整个背部包了，少阳经在旁边，阳明经在这边，也就是太阳经的这个气的量有那么大，所以它能够涵盖到那么大的身体。我们如果说人的身体有70%是水分，地球的表面有70%是海洋，那太阳膀胱经就很像是这个样子，它包含了我们人很大一块的表面啊，就是这个水气。那我们说的这个六气嘛啊，就是含水之气是太阳膀胱经的气。那么太阳膀胱经这条人体最长的经脉呢，它的这个它的这个管哪些病呢啊？他这个我看第7页，他说如果太阳膀胱经有病，他会病什么？他说可能是头痛啦，可能是眼睛发胀啦，可能是后脑勺僵硬啦，可能是背痛，可能是腰痛，也可能是脚啊腿啊走不好，或者是这个他说果如结，果如结什么？就是膝盖后面硬邦邦的啊，因为他走到这个地方嘛，对不对？就是凡是哪经脉走到的地方，他都可能会因为这个经脉的不通畅而有病啊。然后呢，他说视为踝厥，就是从他说脚踝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啊，就是他这个他说那这个形成这个脚踝这边后面上来都不对劲，他说是主筋所生病者，就是太阳膀胱经经过的这些肌肉啊都会被它牵累到啊，所以它的会有这样的病。所以呢，我们那个，我们如果在看一个人的哪里痛啊，在针灸的世界里面，可能就要辨认一下他不舒服的是哪一条经脉上面，对不对？这种观念同学有吗？所以他就说，像痔疮啦、疟疾啦、狂癫疾啦啊，那这个痔疮大概是太阳经实在是很靠近屁股嘛，所以它的能量一定会有所影响的。那这个疟的话，我们古时候说疟也不一定是这个疟原虫的疟啦，就是感冒类的东西啊，发冷发热。那这个有一些病啊，那另外我们要细讲才会知道。但是什么眼睛不好啦，或者是鼻子流鼻涕啊，因为太阳经到达人的眼睛这地方，对不对？所以那个鼻窦也会被它牵连到啊。那然后他说什么，最后还有讲到什么，一直到背啊腿啊，如果说小指不用，就脚的小指如果不舒服的话，可能是膀胱经的病。那这就是我们中医的一个辨证很好玩的地方。就像有人跟我讲他脚痛，我就会问痛哪里呀、啊？哦，因为如果你痛的是脚的这里的话，那是足太阴脾经啊。就是如果你痛的是脚的这个地方是足太阴脾经啊，那这样子的话你就要补脾胃啊。那如果你痛的是脚的小指头的话，那我们就来疏导膀胱经，我们就吃桂枝汤啊。就是他那个用药是不一样的路子的啊。这个观念要先有，那这也就是我们六经辨证的观念。所以六经辨证的观念其实真的不只是医感冒啊，很多病都会用得到的。那他就说，这个热太热太多就用泻法啦，太虚就用补的啦。那我这边有画一条线，说线下则灸之。其实，在膀胱经上哦，还蛮能够去实践这个线下则灸之的这件事情。就是啊，膀胱经经过这个人体的背后的这些穴位，如果呢，你按它觉得这个地方啊、哦、好像肉特别薄，按下去很没弹性，就是你按一按它，那个人会说哎呦好酸哦，然后你觉得它那个肉按下去都好像不会弹起来，有一点凹凹的，那你就知道那个穴很虚啊，那你就可以用灸艾灸去暖它，那这样这个人就会比较容易恢复健康啊。那就是这堂课我比较跟同学讲的东西，不过我们先把其他地方看一下。他就说这个，那接下来他说膀胱经厥，这个在灵枢经里面呢有一个地方讲到说，如果六经哦某一条经全部坏死是什么样的状况。那这个全部坏死的状况呢，他说这个人会翻白眼，然后反则侧纵，就是这个人是整个人呢好像 从后面被绷紧，然后这样的抽虚。那同学想想看，这是什么病啊？就脑膜炎之类的，对不对？整个人这样的僵直抽虚的那种状态。那这个像那个脑膜炎这种病啊，那个《伤寒论》里面有一个篇章叫做痉病，就是指这种抽搐的感冒啊。那它有一些治法的确是从太阳经下手的，然后说这个人会惨白，然后绝皮乃汗绝，绝皮乃绝汗。那这个因为太阳膀胱经关系到人的很大一份一块的表面，甚至可以说人体表面的气哦，跟太阳膀胱经的寒水气都脱不了关系。所以当一个人他膀胱经完全没有的时候，就他已经就死掉的时候啊，膀胱经先断绝的话呢，它就会全身的这个皮肤呢都渗出一种好像是油一样的东西，那个你说是汗水，其实也不是汗水了，就是表就是身体的一些液体哦，会从皮肤表面渗出来。那我曾经看过有那种就是没有经过什么医疗，然后就后来生两天病就过世的老人家、哦、那他死之前我摸他的皮肤，真的、哦、那个皮肤就黏黏的，然后就好像有一种油油的东西渗出来啊、哦、那他就绝汗了，那绝汗之后就会死了。那另外呢，膀胱经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具体的肉体的这个膀胱腑啊。那膀胱腑病的时候，它就是尿不出来啦，小腹会有点肿啊，怎么样的啊？然后如果他就说，如果是有什么病的话，可以取那个委中穴。那委中穴有什么用？以后再说了。那刚刚那个前面那个灵枢经经脉第十那个地方啊，他说后面什么，后面他有一句话，什么盛者人盈再大倍于寸口，虚者人盈反小于寸口。这是其实这个东西其实不太关乎到膀胱经不膀胱经，就是我们中国人在辨认一个人啊是不是很气啊气虚这种虚劳的时候，通常有一个打把脉的那个方法啦，就是把你的左寸脉跟右寸脉，那我们说左寸我们称之为人迎嘛，那右寸称之为寸口。如果你的右寸的脉，就是我们的肺脉啊、哦，现在把脉也不急着学，没关系。如果我们的肺脉你把到它很宽很扁，然后心脉呢，左手的这个人迎啊，心脉呢反而比较小、比较窄、有形状，那我们中国会认为说，一个人呢、哦。他的气血越虚的话，他的那个脉会越宽越扁，那是一个虚劳的脉。所以当一个人的肺脉跟心脉相比，肺脉是很垮的很扁的啊、哦，就是比较大的时候，代表他的这个身体是一个很虚弱的状态啊、哦。通常我们是这样分辨。那我这个东西现在也不急着学，因为我上一期课是讲到补中益气汤的辨证点，大家讲这件事，就是一个人气虚而下陷的时候会出现这个脉啦，就是这样子。那这个膀胱经的走向呢，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可以知道一下，我们这个图都没有画，但是现在的一般外面买的书的这个彩色的这个经脉图呢，还有画一条虚线，就是会在膀胱经上面从这个后腰的地方啊、哦，画一条虚线连到我们肚脐下面的关元穴，就是关元跟膀胱经是有一个连属的啊。那这个关元跟膀胱经的连属，如果同学做那个艾灸啊，做的久了，有的时候会体验得到，我想是多半会体验得到才对，就是你的那个艾草靠近到关元穴啊，你的后腰就热起来了，就立刻就热起来了。那如果是你是比较通畅的人啦、啊，就会有这样的感觉，你就会知道果然在人的身体是有一个看不见的线在你的体内相连的啊、哦，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就让同学知道一下膀胱经的位置是这样。那我们来看啊，这个膀胱经呢，它的头部跟颈部的穴跟腿部的穴啊，我今天不会教同学取穴，但是我要说明一些事情，就是中医啊其实是有很多黑盒子，就像我们说这个药会入心，这个药会入肝，那你要问他为什么会入心，对不起，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哎， 我们会替他掰啦，比如说我会说桂枝入心是因为它是红色的啊、哦，所以它入心，对不对？就是会给他掰一些说法。但是这东西，如果这东西刚好不是入心的，它是红色，那我们就会掰另外一套，对不对？所以那个东西其实它是一个黑盒子。但是虽然在药学跟内科学部分有很多的黑盒子，可是其实针灸那一块的黑盒子是更多，因为内脏到底是有形的东西，吃药下去它什么反应我们看得到摸得到，但是经脉那是灵魂上面的器官呢，所以黑盒子非常多。那什么叫黑盒子非常多呢？就好比说我们说膀胱经的那个头两个穴，什么睛明穴、攒竹穴，可治疗这个眼睛的疾病啊，可以用，对不对？那如果你问我说哪一种的眼睛疾病要用它，那就会很难分判。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所知道的针灸大师啊，就是这样做的，就是打大包围。就像是我们的足少阳胆经也有靠近眼睛的穴位，足阳明胃经也有靠近眼睛的穴位。那你说眼睛的病是不是应该可以做六经的辨证？可是我看到伟大的针灸大师都是好像都插下去就对了啊，就是这样子就。就是这就是进取穴嘛，反正去外面的针灸的医师有的时候哦腿痛，对不对？如果是靠近的来取穴的话，就腿痛就腿上乱插一通嘛，什么能够医的都插一下，然后总会有一个打中嘛，对不对？这样比较轻松。可是这个历代针灸师的轻松其实就造成我们现在的理论其实很不完善，我们有些辨证真的现在为止好像还没有办法辨别的非常的细。那至于说一条筋那么多的穴，我们说每一个穴都很有用吗？其实那是非常难说的。我觉得我有听说过一些长辈啊，他们学这个针灸，他们从前说学针灸就所有的穴位都背下来，然后就花过一番功夫，然后都很会取穴，然后随着这个时光的流逝啊，就是越扎呀扎的穴就越少了，到最后呢好像就总共就扎那么八个穴十个穴。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就好比说腰痛嘛啊，大概就那一两个穴特别有效，虽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穴也治腰痛，但是就懒得用了，就是有这样的退化。但这个所以我想因为有这样的现象，所以我教跟同学分享一些，或者是我自己读书的话，我如果读到一个穴道的主治，我能够预料到将来我大概就会把它放弃的话，那我就从一开始就不要记得就算了。我是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在把脉这件事情上面已经经验过，就是当初学把脉也会觉得哇，五脏六腑都可以摸得很透很好，然后好像脉法有一点进步，然后进步到一点点之后呢，就发现啊，张仲景的这个《伤寒论》的脉法好像就是浮脉嘛，然后红脉嘛，沉脉嘛，啊，就是少阳病是弦嘛，然后太阴病是又沉又软嘛，少阴病是又沉又细嘛，厥阴病是又沉又弦又软嘛，那就是搞了半天就六种很简单的东西，那其他就忘掉了啊，因为看伤寒家就只要知道这样就好了。所以很连脉法都是，如果你是学张仲景的书，其实脉法不一定会进步到那种很神的地步。那相反的，如果你是学我们刚刚讲的十方派的开药法，那你的脉法会很容易进步。你会觉得哇，这个心啊，是不是多一点湿，多一点寒，你们多一点什么啊？这个肝怎么样？就你的脉法，如果你是十方派的医生，你的脉法很容易进步。可是金方派的话，那个脉只是少数的参考点。上昨天的课，有个同学下课的时候问我，跟我这样谈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有一些人他把脉啊、哦，真的有很强的感知力，就有些人他的耳朵很厉害，他只要听到一个什么那个人讲话的声音，就能够感知得到那个人内脏哪里不对。那我就跟他讲说，其实张仲景的医学哦，他的特色就是只考虑人一般人具有的感知力的范围，就是有些人把脉可以精到捏一撮头发知道这有几根，可是张仲景不会要求你要用那样的感知力去把脉。像张仲景，有些人的耳朵可以好到说听到一个人讲一句话就知道他哪一脏有病，但是张仲景也只会在他的讲到听声也是讲一个大概，就是都是一 般人一般的范围的感知力能够做到的，张仲景会把它用过来。所以就是用普通的脉法跟普通的听法跟普通的问问题，然后可以得到一个很接近真相的结论啊、哦、这个比较是张仲景的艺术的特色啦。所以在有些事情上面，我想我不太容易精进。那至于说这个穴道的一些精穴的这些概念啊，我跟同学大概提一些没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好了。比如说我们说这是大腿，这是小腿，我在画的是腿的背面啊。那这个大腿小腿的交界点，这个穴是膀胱经的委中穴啊。那这个我要说的是啊，你说委中它是一个膀胱经上面的穴，所以它有这些主治吗？对不起，我觉得我们的穴道学说、经脉学说，这穴道的主治之所以是一个黑盒子哦，其实有一部分是关系到一个穴位它的主治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而这个很多因素有包括到人体的地形。我比如说我们说委中穴很代表性的是什么？是能够卸掉你血液里面的这个热毒之气。所以你委中穴如果放一些血的话，那个人的那个血液里面的毒跟热气可以去掉什么发炎啦、长什么毒疮、脓疮可以好很多。那但是这个东西你说是因为它是膀胱经上的穴的关系吗？对不起，不是。那是因为人体呢，这个腿的这个弯曲的这个凹陷的地方呢，就这里，然后呢手呢就这里，对不对？所以这地方是肺经的尺泽穴，那尺泽穴就是可以泄我们气分的热毒。那为什么呢？那这是因为我们的经络就像河流一样，你说那个黄河在转弯的地方不是很容易淤积泥沙，以至于会洪水泛滥吗？所以那个血或者气的毒大概就是淤积在这种地方嘛。所以它是因为是人体的地形如此，所以这个委中会有这个效果哦，那就不关系到它是不是膀胱经啊。那另外比如说像是我们一般的针灸书常常会有一句俗话叫做腰背委中求，有没有听过？就如果你的腰跟背有什么不舒服的话，那委中就下一针。那这个东西你说是因为它是膀胱经的穴吗？这也是不一定。因为呢这个委中穴啊，下面这个小腿如果颠起来让肌肉鼓起来，这肌肉鼓起来的这个缝还有一个穴叫做什么？承山穴。那承山穴呢是一个有一个特殊的功用，就是那个治疗痔疮很有用。那这是怎么回事？就是所谓的人体全像图形啊，就是如果你把一个人体啊对应在一个人的人体呢，对应在一条腿上，那委中就是腰，然后承山就是屁股啊。那这是一个这样子对应过来，就像脚底按摩、手心按摩一样啊。所以它就是在另外一个框架之下对应出来的人体结构。那像那个也有人这个疗法是用耳针法，对不对？但人的耳朵是怎么样？人的耳朵就是把它看成是一个倒过来的婴儿嘛，所以头在这里，然后内脏在这里，然后手脚在这里，就是这样来对应成一个人的耳朵的这个，拿一个筷子或怎么样戳一戳，哪里痛就买一个针，对不对？那所以这是一个全像图形的一种看待一个人的啊委中跟承山的疗效。所以一个穴道它的主治就受这么多不同角度的因素的影响，所以这是针灸里面的黑盒子变得很难解的原因啊。所以从前呢，我的学生里面有人跟我讲说，学中医啊，是不是能够帮助到他的那个学习气功或者导引啊？就是类似的这种话，有时候同学会跟我提到一下，那我就说。我也不是很清楚啦，因为那是我不熟悉的领域。我只是觉得这个光是一个穴位的主治就已经牵涉到很多很多因素啊，所以会有一点有一点麻烦。或者说我们说治疗通常拿来治疗眼睛的这个攒竹穴啊，那攒竹穴其实也有人拿它来治疗痔疮。那为什么会治疗痔疮？那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呢这个这样一圈啊看成一个圆球，那攒竹刚好在肛门的相对的地方啊，所以会变成这个样子。那这个那这些都还是比较粗浅的。那还有比较 艰深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我的右手上面下一针啊，那请问右手上这个穴道下一针，它是能够治到左手的相同的地方的不对劲呢，还是能够治到左脚的啊？哦，那这个地方就要讲究到那个，就真的需要很有经验，知道说什么穴道可以导引到哪里去了。那但是这个原曲就是所谓的进曲穴，这里就治眼睛，这里就治腰痛，那个还很简单。但是到原曲穴，比如说我说用攒竹穴去治痔疮，那相反的还那个后面这个尾骨上面这地方这个什么四个髎穴，它有一个下髎穴，下一针的话血压会忽然降下来，所以这就是用原曲的方法，对不对？所以。那这个都是啊，所以我在这边跟同学讲到这个这些穴道呢，不是在跟同学说我懂得很多啊，是在跟同学讲，因为有这些因素，所以我什么都不懂啊。那至于说像是在这个脚踝啊，脚踝这个后面有一个昆仑穴啊，那像这个昆仑穴呢，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了，它就好像是说孕妇啊，如果在那边下一针，这个胎儿就会掉下来，就会掉下去，就刺的会堕胎啊。那当然我也不知道是多有效啦，只是说书上这样讲的。但可是如果这么好用的话，大家要何必那个去夹娃娃呢，对不对？因为还就是做胎之后，然后要那个包衣什么怕干净，有一些血在膀胱经上随便用用，那好像还蛮轻松的嘛。那至于说膀胱经的最后一个穴，这个脚的小指外侧啊，这个至阴穴。那这个至阴穴呢，我们是在治疗那个胎位不正的时候可以用。就胎位不正的时候，如果你有事没事就拿艾草去烤它一下，烤它一下，那胎位会比较容易正。那如果是临时用它的话，那就是治疗这个难产。那治疗难产的话，它是用麦粒灸灸三壮。那麦粒灸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把艾草啊搓成一个像麦粒一样大的小坨坨，然后呢在那个穴道上面呢沾一点那个凡士林，因为凡士林是一个半固体的东西嘛，把它那一坨艾草样子那小坨艾草固定在上面，然后呢你拿一根香去点那个艾草，那它这样子一下就烧完了，那样子烧完一颗叫做一壮，那你当然就会烧破一点皮啊，是会烧伤的啊。但就是烧三壮呢，那是中医用来治疗这个难产的这个特效穴。那你说为什么刺激这个脚的小拇指可以让这个胎位或者是生产可以顺利？那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随便你掰耶啊，理论上面就是大家随便掰了。所以有一些穴道我就不好教，主要是我目前为止不会跟同学讲说怎么样子下针了，那或者是说在这个比较上面的那个沉经穴啦，这里如果下了一针的话，大概会脚会肿很久吧啊，因为它就是那个有些地方很不好下针，或者是像是这一带的骨头的旁边的这些穴啊，其实好几个穴都是因为那边骨头缝很难找啊，很难刺下去，所以经验不够，功力不够啊，我就觉得我们不妨把这件事情就留到以后功力够了再说。那我呢今天主要是要跟同学分享的是什么呀，是这个背后的这一排腧穴啊，这个东西比较要紧。那我们看一看这个讲义啊，讲义的这个第九页我把它整理在这个地方。那这个我们人体啊，这个背后呢不是有一条脊椎骨吗？那在脊椎骨上面的穴道是督脉的穴位。那膀胱经的第一条呢，大概是旁开 1.5 寸。那这个 1.5 寸呢，我们通常用同身寸的话啊，这有很多手法，比如说怎么样弯指头什么的都可以。但是呢一般来讲，就是以那个人本人来说，我们通常说这四个手指头的幅度是3寸，所以两个手指头就算它 1.5 寸。所以我们如果对到人体的背后的中线，然后看两个手指头宽的话，那大概就是膀胱经 第一条膀胱经所走的位置了。那第二条膀胱经呢，就是差不多三寸远啊，所以就四个手指头的位置。那这一条上面，我就觉得蛮多可以用的地方，因为膀胱经啊，因为它是那么的长，它就好像是一条很好的捷运线，在每一站都有下车，所以这个背后这个第一条膀胱经，它有很从这个大主跟风门下来，就什么肺腧、厥阴腧、心腧、督腧啊，这些穴道是，如果这个字虽然我们字典查可能念鱼哈，但是我想很多学针灸的人都会喜欢把它念作腧，因为它有这个输送的输的意思。那是不是一定要念作输送的输呢？其实这是非常无所谓的事情，因为呢，我们中国古时候可能同一个字都有可能念鱼或者书，比如说像你去查日文字典的话，那输送的话，那日本话可能会念 uso， 就是那个输字是念 u 这个音的，所以代表古时候这两个音都有啊，所以没有关系。那这些输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向外通连到膀胱经的一个开口。那我们说背部是阳，腹部是阴啊，那腹部通连到五脏六腑的那些穴道，我们称之为募穴啊，招募的募，就是募穴。那这个输穴的功能呢，如果我们把这个输穴上面放艾草啊，把它烤得暖一点的话，其实它的能量就可以让我们那个脏变得活动力比较旺盛，就让它能量上比较活泼。那这样子的话，那个脏它的运作机能会好，它的代谢机能会好，就脏会比较健康。那如果我们艾灸的位置是